我太喜欢陶喆早期的这些作品了，特别是副歌唱起来之后反而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轻快。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诞生于夏日清晨的这支乡村音乐组合他们的经典作品 Need You N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同时也欢迎你把你在出生录像的状况、你的照片、你的心情一并的发送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我在这里 Always Online。公众平台上，比如说说句心里话，今天一早就来报道了，还说这个天的确特别适合出行。还有跟我一样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今天没有休息。包括飞行也说，刚刚第一次听到了我跟着歌曲来唱。对，其实好多歌我都会在直播间里面就是把那个音量调大，然后跟着一起来哼，特别是刚刚陶喆的找自己，抑制不住的那一种兴奋的感觉吧。继续来听到我们的李荣浩模特。 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

悉的旋律响起，昂首挺胸，仰望着鲜艳的旗帜扬起。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你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集团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武器自由的跳。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真的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善有多陡， 铭记就算前走过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冷漠在前辈肩负重前行，不必沉默了放手歌唱，把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刚几个人口刷新记录，现在和三年生活逼真的艺术，不必选择一个真理，怎么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每个人间不是你单独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武器自由的飘。 Still

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音乐加速度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你把此刻在路上的心情和照片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一并的分享给我。继续来听到 Bon Jovi 的这首 Have a Nice Day。 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的口红的痕迹。What's night？ 来自独一夏天的记忆已经不能抹去，你的味道连接空气，我的屋子已经被你占据。现在的你到底这个世界还徘徊在哪里？我的夏天的味道该我找你。 当年有很多人把这首歌当作是周杰伦的作品，除了这个声音上有一点点贴切之外，还是能够听出来跟比较像他唱那个晴天呀、包括杰伦的圆游会等等。这是来自路虎的夏天的味道。接着让我们在路上将民谣分享给这样的阳光吧，听到谢春花、王碧浪的还想听你的故事。 我想听你讲你的故事， 想让你呀告诉我你的名字，他的故事啊， 指尖纸背的刺点缀了幼稚啊，零点过十分等黑夜吞噬，我们只是构想了几个故事，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提到谢春花，你可能会想到的他是比如说荒岛啊，比如说借我，在他第一张专辑里面这些比较著名的歌曲，而这首歌是里面唯一一首两个人合唱也是关乎爱情的一首歌。 到最后现在两个人还是分开了，不过不妨碍我们对于这首歌的一种欣赏吧。少女情怀同样还有刘瑞琦的三度和弦。 还记得那年夏天走起放弃往那间你拍着我的肩说不就是失恋，流水落花春去夜日子一天天有丝分裂，你说烦恼不必遮遮掩掩，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觉没有人比彼此更贴切，一转眼回到小时候你等我的那条街，在我的单车还停在左手边，就像昨天你想起他在手里的雨夜，你偏偏接受脸我没个选的解决，我的语言你都了解，你就像三度的线，你给我三度的线，你像是我的第六感觉，你是我的不可或缺、oh。记得那年夏天走起风起往那间你拍着我的肩说不就是失恋，流水落花春去夜日子一天天有丝分裂，你说烦恼不必遮遮掩掩，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觉没有人比彼此更贴切，一转眼回到小时候你等 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